在客户服务器这种体现结构下，为了解决大量信息的存储，我们也叫做海量信息的存储呢，我们有一个海量信息系统的存储的一个解决方案，也就是存储区域网络的方案，我们简称为 SAN。 实际上数据服务器的实质是用一台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来存储数据，而把 DBMS 的功能呢都集中在同样是功能强大的客户端。而这种 SAN 的这种存储结构呢，总是把数据单独拿出来放在服务台这边上，而数据库服务器上只运行一个 DBMS 而不存放数据。同样的，客户端还是通过广域网或者是局域网来访问服务器。那么 SAN 这种存储结构的好处主要是利用了公交换机、磁盘队列、SAN 库这些有关第三级存储设备的一些特性。它的好处呢，就是可扩展性比较强，对数据的备份呢不影响局域网的性能。